活，到深夜才发现空出了一大片的寂寞。每当心中下雨或是吹进冷风，总习惯回头将你温暖的手搂进我的肩头。我真幸福有爱我的你能给我温度，暖和就不会无助，就算沮丧也会有力气把泪都擦肩头。我真幸福有爱我的你能给我温度，暖和就不会无助，就算沮丧也会有力气把泪都擦干。很满足有对的朋友，有热的呵护，融化着城市冰冷的孤独，有幸福的温度。哦，有爱我的你能给我温度，暖和就不会无助，就算沮丧也会有力气把泪都擦 陪着几

阻拦你向上攀。我会望着你守住你远去背影，可以了解你，原谅你此刻心情。虽然我也难过也低落，无话可说，只要这一切都能够让你幸福，再没让你坚信我在是你终身依偎，无所谓别人说的是是非非，因为终有一天我愿带你远走高飞。也许见面的道路不都如你所愿，也许你曾想离开我身边，也许你会再遇见更美更高的山，不必在乎我，我不阻拦你向上爬。 写在云端，让它将我的天空铺满。闭上眼睛，默默地想着你，直到你在天边出现。让人有一些颤抖，是否心碎你从还没伤口伤透。男人夜里怀旧，把点点滴滴拼凑，想大声嘶吼却变成了轻轻咳嗽，是否心碎你从让梦一个不留。为我画的海市蜃楼，像一根刺它扎住了咽喉，只有这

寻找。耶利亚，神的耶利亚，耶利耶利亚，耶利亚，神的耶利亚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耶利亚，神的耶利亚，耶利耶利亚，耶利亚，神的耶利亚。 深情叫人迷恋，

些爱的传奇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曲目，请您欣赏沙宝亮演唱的《爱上一条鱼》。